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杂交水稻三亚南繁综合实验基地袁隆平基地稻田竟迎来丰收，实测一亩单产最高达1013公斤。世界首例珍稀黑叶猴龙凤胎在广州繁育成功，近日跟游客见面。黑叶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有猴界大熊猫之称。北京近日发布新一轮 PM2.5 来源解析，研究表明，全年 PM2.5 主要来源中，本地排放占2%，区域传输占1%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发推特表示，正与中方共同努力向中兴提供迅速恢复业务的办法。我国外交部回应，十分赞赏美方对中兴问题所做的积极表态。韩国旅游发展局近日表示，将携手全球移动支付巨头支付宝推出网上促销活动，吸引更多中国散客来韩观看演出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，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创作的名画《拿着花篮的女孩》近日拍出了$1.15亿的天价，并将被借给巴黎奥赛美术馆，用来举办9月的毕加索作品展。电影《复仇者联盟三》上映仅3周，票房就已突破16亿美元，跻身历史全球票房第5位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。